在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建立85周年之际，支持朝鲜自主和平统一日本委员会24号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送来了花篮。